二十八层天，不错，是好。没出六道轮回，这要记住。天上福报享尽了，还是要下来。啊，下来下到哪一层？是到人道还是到我道？不定。从天上堕落下来的人很多，不是少数。啊，落到人道是最好的。很多人都落到三恶道去了。那什么原因？原因是多生多劫累积的一些恶因。啊，阿赖耶里面有善恶种子。啊，善的种子是因为天上享福享尽。啊，堕落下来的时候，善种子已经很少了，恶的种子非常多，所以多半都落在三恶道。那么这个不是由什么人主宰，不是的。啊，我们说一句大家都能够听得懂的话，那就是大自然的法则，业因果报。完全掌控在自己，啊，不是别人掌控，啊，自己要认真，要努力，啊，要断恶修善，要积功累德。我们遇到净土法门，真真不可思议。佛法八万四千法门，只有这些门一生可以成就，除这一门之外很难。为什么？门门都要断烦恼才能提升，断烦恼太难了。唯独净宗不要断烦恼，叫待业往生。啊，你带着烦恼，带着习气，通通可以完成。啊，可是化了不是那么简单的。啊，化没有说错。啊，不能产生误会。啊，待业。是待旧业而不是待新业。啊，旧业是过去造的，过去没学佛。造了很多罪业，自己不知道。学佛之后了，道理搞清楚了，因果搞明白了，就不能再造罪业了。啊，再造罪业那是明知故犯。啊，这个是很难叫人原谅的。可是阿弥陀佛慈悲。啊，阿弥陀佛告诉我们，只要临命终时最后一念，你是真的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，阿弥陀佛还是来接引你，你还是能往生。啊，那么这个事情是真的，我们可不能侥幸。啊，现在造罪业不要紧，我临终还是有救。如果你临终得了老人痴呆症怎么办？啊，你糊涂了，你头脑不清楚了，助命都不能往生。啊，往生的人条件经常讲得很清楚，临命终的时候头脑清楚，一点都不迷惑。啊，真信有极乐世界，真信有阿弥陀佛，真正发愿想求生净土，以阿弥陀佛为老师跟他学习。啊，清楚啊，我们能保证临命终是不糊涂吗？ 啊，那平时修行就是为离命终时，保持头脑清楚，没有痛苦，啊，平平安安，欢欢喜喜，舍掉这个身体，跟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，这就为这个，不为别的。啊，信心不足怎么办？那要听经，要读经。啊，古人教给我们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啊，目的是其义自见，自见是道理明白了，义是义理呀。事实真相清楚了，不再迷惑了。啊，由此可知，学习经教、听经是为这种事情。为什么要千遍？一遍、两遍、十遍、二十遍不管用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烦恼习气扶不住。啊，真的念上一千遍了。烦恼习气扶住了，有没有烦恼？有，有没有习气？有，所以有它不起作用，起作用的就是一句佛号，一切时一切处念头才起就是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其他杂念，这个叫功夫成片。啊，你功夫打成一片，功夫成片的人决定我生，功夫成片好的人，那功夫真正得力的人，他想什么时候走，什么时候就走得了。就是说，阿弥陀佛什么时候就来接引他。啊，这就说明什么？生死自在，想去就去，想留就留，啊，不碍事。这个法门到哪里去找啊？啊，念佛比这个功夫高的人，是事业心、理业心那个难。但那确实不是我们凡夫能做得到的。凡夫能做得到的，就是功夫成片。啊，因此。古大德告诉我们，遇到这个法门，你就遇到这个机会。什么机会呢？脱离生死轮回的机会，稀有难逢啊！我们这一生可以脱离生死轮回啊。啊，不再受苦了。佛度众生，终极的目标是帮助我们离苦得乐。没有出轮回，不叫做离苦。轮回真苦，脱离六道轮回叫离究竟苦，真的离苦。往生极乐世界是得究竟乐。啊，可见的。诸佛如来教化众生真正的目标就一个，劝大家念佛往生净土，佛度众生呢，大事就圆满了。啊，但是这个法门真难行，啊，难行之法，啊，真难行不是假的，是真的。你的心清净，啊，清净的程度不一样，最浅的程度就得天眼、天耳，功夫再深一点呢， 得他心同，须命同。啊，须命同知道自己过去生，相信轮回了。为什么你自己知道？知道你前生是干什么的，在前世是干什么的？啊，生生世世至少十几世、二十几世、三十几世清楚。啊，如果真的阿罗汉，知道五百世。过去五百世的事情清楚啊，知道过去也知道未来，这叫宿命通啊。他心通，别人起心动念你知道，你看见了啊，别人睡觉在做梦，你能看到他梦中境界。啊，等他醒来，你刚才做什么梦？你讲给我听。啊，梦中有色，自己知道，普通人看不见的。二国圣人有这个能力看到别人。啊，你做梦，或者是你想一个人。想一个地方，那个境界在你脑海里浮出来啊，那斯托汉他可以看见心清净的除这个之外还有心地清净啊，什么呢？日本江本博士实验的水啊，他搞了十几年了水之道啊，我们起心动念呢，起心动念有相啊，我们做梦也有相啊，人没看见，谁看见？谁为什么看见？谁清净？没污染。啊，去年，美国修兰博士到我们这儿访问。啊，在我们这个摄影棚里告诉我们，我们起心动念，桌子知道，椅子知道，墙壁知道，天花板知道，地板知道，没有一样不知道。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没有妄念，他们没有杂念。啊，自信里头本具的功德见闻觉知他们全有，所以他全起作用。全起作用为什么做这一般的啊，做这些植物矿物，因为他有无明。明明在此地啊，我们有无明，无明就是妄想啊，加上分别，加上执着，所以我们会造业，他们不造业。啊，矿物有沉着坏空，植物有生着阴。啊，但是不管它是植物是矿物，通通有见闻觉知。啊，他会看，他会听，我们起心动念，他知道。 啊，古人有所谓呀、啊，这话讲得好啊。啊，若要无人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要想不让别人知道，除非你自己不要做。你自己只要起心动念，别人都知道。啊，这都是事实，都不是假的。啊，那么我们念阿弥陀佛，极乐世界的佛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当然知道啊，念得越多越亲切，那跟阿弥陀佛建立关系，建立缘分呢。那我们的真正成就自己，啊，成就自己的缘分就在心前，啊，就在这一生，就在此时此地，啊，放下外面，啊，心地清净，我们的天眼就现前了。人有欲望，因欲望生烦恼，因烦恼就现轮回。轮回是这么来的啊，实质上给你讲呢，给你讲真话，轮回是假的。就像我们做一场噩梦，轮回是一场噩梦啊。什么时候醒过来呢？证得阿罗汉果就醒过来了啊。阿罗汉真的把见思烦恼放下了，放下见思烦恼，轮回就不见了啊。你才晓得轮回真的是一场梦啊。醒了以后是什么境界呢？四圣法界啊，释迦牟尼佛的净土，六道轮回，释迦牟尼佛的秽土，秽土净土都是一场梦，都不是真的啊。秽土是染业所感的，净土呢是净业所感的，清净心所现的。我们的净体清净平等就啊，阿罗汉的清净心，所以现净土啊，秽土没有了，永远出离六道轮回。啊，他能不能再回到六道轮回？他有能力，他可以回来。回来，他不是轮回的众生，不是六道众生。我们称他做菩萨，称他做阿罗汉。啊，他来干什么？他来度众生，他来帮助有缘众生，啊，来教化众生。啊，他不是来受报的，我们是来受果报的。啊，造的善业得福报，造的恶业得苦报。啊，不一样啊！啊，见思烦恼合起来叫执着，放下执着，不再执着。六道就没有了， 我们对人、对事、对物有坚固的执着，这就是此地讲的欲信心、欲望，有所求啊。我们今天把这个欲望改过来，啊，对世间、人间、天上的欲望统统放下来，我们只求西方极乐世界。啊，把这个当作我们欲信心，我们决定生净土。啊，这叫待业往生。一切诸佛所说的话，能不能执着？不能。为什么？佛在《金刚经》上说的很清楚：“法上印邪，何况非法？”那个法就是佛法。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：“佛法别执着，执着也是生死轮回。”啊，佛法用它。不能执着它，佛法不是人的。啊，执着佛法就错了。佛教我们放下执着，不是叫我们放下执着的对象，又换一个执着。啊，还是搞六道轮回。啊，那这个是善法，执着佛法，轮回到人道、天道，不走三恶道，出不了六道轮回啊！啊，所以不能执着。啊，要执着呢，我们执着惯了，不执着不行啊！你看阿弥陀佛的慈悲，叫我们执着阿弥陀佛，执着极乐世界，这个好，这个执着。可以脱离六道轮回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。到了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再会教我们把那个也要放下。啊，你真正成就了啊！啊，不但执着要放下，分别要放下，起心动念通通都要放下。啊，大乘教里头讲得很好，讲得很多。单单放下执着是阿罗汉，放下分别执着是菩萨。啊，再能放下起心动念就成佛了。啊，无论修哪一个法门，只要你真的喜欢，你就一门深入，你一生不要改变，你会成就。啊，学多了，学两门、学三门不行，两门是岔路。啊，你一个人进房子，你只能从一个门进来，你不可能从两个门进来。啊，三门就更难了，只能修一门，好好的选择。啊，选择之后一生不要改变。啊，功夫一定要得力。啊，你要想成就，你只能修一门，一个法门。金刚经上说得好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为什么？每一门都能够成无上道，谁平等呢？只要一门深入，入浅不行，要入得深。 啊，升到什么程度呢？升到见性。啊，见性就全通了。八万四千法门，门门都能够明心见性。啊，只要明心见性，八万四千法门全通。一门通，一千门都通。这是佛法，这是大乘啊，妙极了啊！念一句阿弥陀佛行不行？行。眼前的例子就很多，古人的例子那就不必说了。啊，眼前我们所见到的，地贤法师的徒弟郭如江，啊，谭旭法师所看到的修无法师，啊，这些人跟我们表演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啊，我们自己亲眼看到的。啊，在美国见到两个人。啊，在华府佛教会看到周广大居士。啊，他不能称居士。他没有宗教信仰。临命终的三天前才闻到佛法，啊，这个人有善根，啊，念了三天三夜，他走了，啊，这就是一句佛号，啊，你看，《无量寿经》四十八愿第十八愿讲的，临终生念必生。他是属于这个，啊，这不是偶然的。过去生中肯定是念佛人，要不然怎么一说他就相信，他就接受，而且马上就有效果。啊，这我们亲眼看见的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第二个在加州。旧金山啊，甘老居士是老太太啊，他有一个老朋友也是老太太，他是念佛人啊，念了几年之后他往生，没有告诉任何人，家人也没有告诉。他写了遗嘱，写得很详细。至少三个月，他预知时期，他就把他所有事情都办好了，不要家人操一点心，真的了不起。啊，给大家做证明啊。一句佛号真有效果啊，不能不相信啊，这事情不是假的啊，这些人都能做到，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啊？要做到首要的条件就是你要放得下啊，一切人事物统统放下，别再管了啊，心里面只放着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， 这才行。啊，这就真放下了，工作没关系，劳心劳力都没关系。啊，工作完了全放下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40年前，台南将军乡的一个老太太，念佛3年，站着往生。啊，40多年了，现在在南部提起来，还有很多人都知道，他往生轰动了台湾南部。啊，他往生也是没有告诉家人，怕扰乱。不说3年了，有这么好的成就啊！啊，为我们念佛人作证呢。台湾南部念佛人多啊，那影响从这来。啊，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大乘教里头，凡是有变化、有生灭的叫假，没有生灭，不生不灭，永远不变的，这叫真啊，性空是真的，它不生不灭，一切现象都是假的，有生有灭。啊，但是有生有灭的诸法从哪里来？真空里头变现出来的，真空是自性。啊，他能生万法。啊，能生万法不能是他空了。啊，虽生的万法呢，法是假的，无有一法可得。啊，所以叫他空。实际上说空说有都没有办法说出的这真相。是不得已用的这个名词。啊，对这个名词不能执着。执着就产生错误会。啊，所以说这个境界没有办法想象。也没有办法说出来。啊，称为真空，称为妙有，都是不得已假设的名词。啊，万万不能执着。让你了解事实真相就对了。啊，真性跟我是一体。啊，万象千差万别。体是一个。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心想灭了。一切法就不见了，就这么个道理。有生有灭，叫有为法。啊，有生有灭，全是从虚妄分别变现。所以一切法不是真的，这个一切法包括我们的身体， 包括我们的念头都是有为法啊，它的发生都是在高频率当中产生的幻象啊，不是真实。我们的念头有生有灭，我们的身体细胞也有生有灭，每一天新陈代谢有7000亿，这身体是不是自己？不是自己啊！每一天新陈代谢7000亿呀，整个身体细胞是60兆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，我们的身体确确实实，佛眼看，刹那生灭了。啊，六道轮回从哪里来的？自己造的，真的叫自作自受。啊，你有这个念头，有控制的念头，有占有的念头，就有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怎么来的？完全是我们看错了，想错了。啊，自己给自己添上这些麻烦，根本的原因就是起心动念。凡夫怎么回事情？堕落在六道轮回里面，必须要知道六道轮回是自己造的，是一场噩梦。那什么时候你放下了，清醒过来了，六道轮回不见了，没有了，你说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永嘉大师正道歌上说得很好，他说梦里明明有六趣，梦中啊，哎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有六道轮回啊，醒过来呢，觉后空空无大千，醒过来是一场梦，痕迹都找不到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做梦的经验啊，梦中醒过来，把大师这两句话啊，正道歌上这两句话了，念一遍。梦里明明有六趣，觉后空空无大千。遍数念多了，念久了，忽然一下觉悟到，我现前这个境界是梦。怎么是梦？闭了眼睛却没有。啊，色没有了，色相没有了。啊，闭起耳朵的时候，音声没有了。它怎么不是梦啊？真是一场梦啊！为什么不觉悟？真相是在家，就在眼前，没有隐蔽啊。啊，佛菩萨、阿罗汉能觉察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们在梦中醒过来了，知道自己是在做梦。我们在梦中迷于梦境，不知道是在梦中，把这些事情都当作是真的， 亏就是大了，当真就造业，造业就受报啊，六道的报都是苦啊。啊，三恶道苦，三善道也苦啊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六道里头人呢，三苦八苦。八苦交煎啊，凡夫堕落在这个里头，不知道苦，没有处理苦的念头，这就是迷了，迷得太久了，迷得太深了啊，这叫做缚啊，好比一条一条的绳子把你捆绑得很紧，你丝毫自由都没有，动弹不得啊！这就是这三种烦恼啊，三根绳子把你捆绑住了啊！无明烦恼是一条，尘沙烦恼是第二条，见思烦恼是第三条。那你只能够在这里打妄想，搞六道轮回。那佛家修行叫解脱，解是什么？把这个绳索解开。啊，解一定先从外而到内。啊，先解除见思烦恼，脱离六道轮回。再解开尘沙无明，你脱离十法界了啊，这才叫真正成就，恢复自由了啊！修八万四千法门，修无量法门，将来到哪里去？到化藏世界。难啊，真难啊，我们真的不知道事实真相啊。啊，真正知道事实真相，就晓得三种烦恼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这三种烦恼是哪里？你拿出来给我看看。找不到啊，找不到就不是真的。既然知道不是真的了，心里面这个疙瘩就放下了，放下就脱了，苦就离开了。不但离开六道轮回，离开十法界，情是假的，所以烦恼假的，没这回事情。六道是假的，十法界也是假的，统统知道根本就没有这桩事情，哪有福，哪有透，没有。那、啊、这个时候还是要修什么行呢？有修行你就又生病，又被修行这个绳子给你绑起来了，又错了啊！所以无修无证啊。那修证是在六道里头讲的，是法界讲，离开六道，离开是法界，哪来的什么修证？没有了啊，那是真正解脱了。 啊，所以真正修行人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学不分别，不执着，真功夫。那为什么呢？假的你分别了干什么？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你没有分别的必要啊！这样的大乘经要常常听。要常常的读诵啊，为什么？修行人要接受这个讯息，一遍一遍的讯息，到最后真的看完啊，不知不觉自然入这个境界。我们用的方法就是一句佛号，念念不忘这句佛号，其他的全可以放下。放下不是不管，放下就不迷惑，放下就真心现前，无论什么时候，无论在什么样的场所，别人问你，你能够讲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为什么？生智慧，不生烦恼。这个方法不分男女老少，不分喜与不孝。为什么？与这个都没关系。与什么有关系？与起心动念有关系，与分别执着有关系。为什么？你有分别，你有执着，这叫颠倒。那只要你肯放下，不要再去计较了，不要再去起心动念了，你很快就成佛。那大乘经不能不听啊！大乘的讯息不能中断了，天天都要接受学习啊。有一些同学很不错啊，能够一天保持十个小时的学习，啊，学习熏陶力量很大了。他要生年不中断，有可能开悟。修定开智慧，不分男女，有老有少啊，少有十几岁，老有五六十岁，不限于年龄。啊， 如何能达到这个境界？最重要的，真诚，要用真诚心，恭敬、坚定的信念，不怀疑，不推断，坚持到底。我们这个世界，我见过不少富贵人不自在啊，富拥有亿万财富，他是不自在，每一天不吃安眠药就不能睡觉，那这些人就不自在啊。财产是多，太多了啊，心里放不下了啊，起心动念，无量的烦恼，患得患失。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？他有所取，他就不自在了。这极乐菩萨妙就妙在哪？他无所取。我们常说的，没有占有的念头。没有控制的念头，没有分配的念头，得到自在了。他这三种念头叫他日夜身心不安。为什么他要占有？他能占有得了吗？占有不了。到最后连这个身体也不能占有，身体死亡了还有什么他能占有的？他不知道啊。他想控制也是得不到啊。现前能占有能控制是个缘分啊，这个缘分决定不是你能掌握到的，是假的。佛在经上说得好，缘聚则现，缘散则灭，一切法是生灭法了，都在缘分上啊，缘是不定，一定要认识清楚。我们这个世界修福修慧很难啊，极乐世界成就佛慧很容易啊，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，你就不可能不发心求生净土啊！这个地方太好了啊！肯定会把这个世间万缘通通放下。为什么？不值得留恋。我决定到极乐世界去清净。阿弥陀佛，一生圆满正得佛果，